莫凡还是没有任何神情，没有和大家有什么沟通，但是就是刚刚过去的这数分钟里，他在场上所表现出的意图，叶修却完全看出来了。在被八音符的兵线阻挠后，莫凡还在坚持，努力的坚持，而这坚持的背后并不只为了寻找脱身的机会。以莫凡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水准，他大概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对方若是没有什么失误的话，他的毁人不倦恐怕已经很难再从那精灵包围里冲出。他的坚持是不放弃，但是同时却也是在拖延比赛，拖延的目的却正是一开始蓝宇所执行过的意图，消耗。莫凡没有找到机会消耗对手多少生命，但是通过他的坚持，通过对战斗的拖延，却消耗了八音符不少的法力。召唤师本就是一个法力负担较重的职业，看似 perfect 的比赛，因为莫凡的坚持不懈，终究还是留下了隐患。这个隐患莫凡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利用了，单对单那样的情况下，他想耗干八音符的法力再做反击是比较没可能的事，但他所坚持的一切却为接下来的队友在做铺垫。一向独来独往、孤僻沉默，来了星星近两年也没和谁成为朋友的莫凡，在比赛中、在擂台场上、在自己取胜已经很渺茫的情况下，却已经懂得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剩余价值，为自己之后的队友争取更好的取胜机会。叶修不由得想到上次和蓝宇的团队赛中，自己掩护莫凡逃走，而这家伙又反身来救的场景。那场团队赛在当时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任何举动对比赛结果而言都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对星星、对莫凡个人而言意义非凡。那天的举动让叶修看到莫凡正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职业选手，一个开始意识到队友、意识到团队的职业选手。那天的举动对胜负没有意义，但是莫凡已有的这种意识终将有一天在比赛场上体现出价值。于是就在今天，对手又是蓝宇战队，擂台场莫凡的团队意识让他终于不只是一味地追求个人的生存和胜利，在个人生存机会渺茫的情况下，他想到了如何为团队争取真正的胜利。输了这场比赛，但赢得了未来，这句话或许是对这场比赛以及莫凡职业未来的一个很好注释。 接下来看我的。 方瑞起身朝着莫凡所在的方向击了一拳，莫凡望着他却毫无反应。 真是一点热血都没有啊， 方瑞嘟囔着朝比赛场上走去。现场的电子大屏幕打出了星星接下来上场的选手和角色，转播中潘林和李一博也可以讨论方瑞在接下来比赛中可能的表现。 李远虽然赢得很漂亮，但是消耗真不小啊。 李一博也看出李远的八音符在上一场是法力消耗不小， 接下来就看方瑞会怎么利用这一点了。 擂台赛两队各是第三人在场上相遇了，比赛很快开始，人未动，消息先发。 猜来猜去的烦死了，说个地儿直接见。 方瑞说， 中路吧。好了， 方瑞答道。海无量立即迂回左路，全场顿时嘘声。这就是方瑞这种选手为什么很难成为战队招牌选手的原因了。这种时不时连自家粉丝都会觉得有些丢脸的举动，实在无法成为一支战队的象征性人物。李远的八音符老老实实的直切中路了，方瑞的海无量在他所听不到的嘘声背景下迂回的也特别坦然。李远显然也已经注意到八音符现在的法力偏少，所以召唤兽也放得较晚，直至接近中路了这才放出第一个精灵，走到了最前端，然后左右两翼各补了一个， 果然，他也还没天真到相信方瑞说中路就真冲中路来。终于，地图正中说好的双方直接见的地方，离远的八音符到了。但是方瑞的海无量呢？镜头一交换，整个荣耀世界都无语了。 左上角，方瑞的海无量往这儿来干嘛呀？ 方瑞这迂回可算是迂回到了极致，海无量直接冲向了地图的最左上角，此时距离离远的八音符是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离对方远一点，不想太快相遇吧？ 潘林顿时也无语了。上一场的时候，他和李一博就有分析过这张图对召唤师的不利在什么地方，因为视野的可见范围小，等角色发现目标再做召唤很可能已经迟了，所以召唤师必须一直保持有召唤术在场，或保护或侦查。于是这种条件下，即使双方没有相遇，召唤师也会持续的消耗法力。于是现在方瑞就用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法子，直接让自己的角色躲得远远的，你找不到我就慢慢耗尽法力去吧。这个办法抓准了召唤师在这幅图中的尴尬，只是真这么彻底的用出来，猥琐的着实有些难看，现场的嘘声比起方瑞一开始就骗人可要隆重多了。 人呢？ 这时李远在频道里问了起来。 准备随时偷袭你。 角色距离八音符逐渐都有半个对角线那么远的方瑞大言不惭地说， 想躲起来消耗我的法力吗？ 李远直接识破了方瑞的意图。 怎么会？ 方瑞完全不承认。明明已经察觉到方瑞意图的李远却不迟疑，召唤阵连起，瞬时间竟然是把八个小精灵全给放了出来，而后立即向着左右扩散开去。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很坚决，就好像是在争分夺秒似的。而这精灵这一扩散，人们立时发现西侧，也就是方瑞在迂回的左侧方向，就有扩散开去的小精灵，是正朝着海无量撞去的。 他是对角色的移动速度做出了可能的估算，这种决定就是要越早下越好，时间多拖一点就完全没办法判断对方可能移动出的位置。那这么说的话，方瑞一开始如果不动岂不是才好啊？看起来是这样，但问题是他动了，而且移动出的距离就在李远的预判之内。 俯瞰的地图上将海无量和那只光系小精灵的移动方向做出了延伸的射线，标注出了双方可能的交战。而现在双方正朝着那端不断地逼近着。 李远对这幅图的准备真的是很充足啊。有了！ 潘林此时叫道。海无量和光系小精灵未到交战，但是双方都已经进入了相互的视野。这个距离李远自己也早已经看不到这只光系小精灵了，但是他可以察知召唤兽的举动，但凡收到召唤兽做出攻击的指示，毫无疑问那就是海无量了。但是此时他接受的信号却比这还要强烈，这只光系小精灵直接就消失了。时间生命未到，光系小精灵就已经消失，这当然是击杀，可能的也依然是海无量。李远立即操作八音符向这方向赶去，同时重启召唤，将去往东侧的四只小精灵全数替换掉，而后这四只又合成两只大精灵，而后重补四只小精灵，扩散成扇形，立即朝之前的方向包裹上去。丛林迷雾这图是呈狭长形，南北长，东西窄，横截未上，本就更为容易相遇。李远这边精灵的包围阵势一成，大家再看海无量的位置已被挤在很小的空间内。蓝雨观众看得爽啊，让你玩，这下玩脱了吧。让对手的猥琐最终碰个头破血流，这可是非常喜闻乐见的。结果方瑞在这时候忽然又不猥琐了， 海无量也不继续奔左上角了，而一副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大气魄迎着精灵军团的包围就冲了上去。 这是要强攻吗？ 潘林叫道。李一博却皱了皱眉，今天这途中的战斗节奏都比较慢，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思考，所以今天他表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此时细看着双方的举动，李一博又一次感觉到有点不寻常。 相遇， 主动迎上的海无量与包围上来的精灵相遇，只是这铺开来的阵势，八音符的视野不可能全部顾及到，也就是说李远不可能在这时就亲自操作每一个包围阵势中的精灵，而海无量此时所撞的就是一个接受过指令后再自主移动的精灵。推云掌、气波弹、逆流，海无量脚步几乎就没停，轰轰轰几个小技能夹杂着普通攻击，这只小精灵顿时就好像是路过踩扁似的，轻轻松松就被解决。 突围了，看起来很轻松啊。 是的，在计算对方位置的并不只是李远，方瑞也同样在计算八音符的位置，然后推断他此时的包围阵型。包围总是由大范围缩小至小范围，大范围时包围成员之间的联系可就不是那么太紧密了，尤其在这张图更是如此。方瑞利用这一点主动出击，抢在包围阵势形成有效牵制前击穿了李远的布置。 李一博从容地解释着，但是这次他到底还是看漏了一点。海无量并没有就此突围冲走，在击杀小精灵后突然便斜向切出。